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孔化。我们今天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跟我互动。今天节目首先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张强2017年北京女孩当中这样一首《夜猫》。张强标志性的声音再加上复古的曲风，真的可以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 disco 盛行的80年代。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夜猫》。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接我， 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千金不换，他已熟悉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背了6年半，我每一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得很好看，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走得好缓慢，终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为什么不还？借了东西为什么？ 陈奕迅1996年出道的时候，正是香港歌坛由盛转衰之时。在华星时期，他推出了多张粤语专辑，不过港乐大势已去，靠单一的粤语歌曲已经没有办法给予陈奕迅再大的发展空间了。所以在签约英皇之后，他加大了普通话专辑的力度。那刚才我们听到这样一首《你的背包》，便是选自他2002年普通话专辑《Special Thanks To》当中。80年代末，香港的娱乐产业发展得很快。跟随父亲移居香港的王菲，通过恩师戴思聪认识了当年新艺宝的老板，然后进军到歌坛。在90年代，因为他特立独行的气质迅速蹿红。我们就来听王菲全盛时期1998年专辑《畅游》中这样一首《半途而废》。 Thank you. 快消失了，像一颗星沉入海底，投入灼热的光影，对话都结束了，胸口的悸动还没停，今天我更喜欢你，好像独占这距离，你的消息我的呼吸，谁会先鼓起勇气，如果我们能在一起，我只想此刻的你的孩子气和笑眯眯，陪我未来的风雨，如果我们能在一起，我只想此刻的我的好心情，心电感应让所有的心 2008年八月，梁静茹推出专辑《今天情人节》。刚才我们听到的便是由黄婷作词、黄帝君作曲的这样一首《如果能在一起》。黄婷的歌词是以苦情歌为主，但当中都会蕴藏着一种暖心的色调在当中。无论是爱情当中的困苦，还是生活当中的幸福，也都是娓娓道来。而梁静茹也成为她作词生涯中最重要的合作歌手之一。像《我还记得》、《C'est la vie》等歌曲都是由黄婷来作词。2014年的8月19号，当时还是新锐乐团的 MP 魔幻力量推出了第四张专辑《战神》，也是他们最后一张专辑。他们当时的电音混搭摇滚的方式非常有冲击力，可惜成团6年之后一系列变故，现在的乐团已经名存实亡。我们就来听来自于他们的这样一首《空中飞人》。 踏遍了尘土，多少心碎在飞舞，我从不跟眼泪认输、啊、飞越了荒芜，多少心动该追逐，我永远是爱的信徒、啊、爱是一趟伤痕累累的旅途，我不会一辈子 孤单的迷路，狂风暴雨后我会找到幸福、yeah、我是爱的空中飞人，我好想在你回吻。 Oh baby I am feeling so alive, baby I am feeling so alive。 我是爱的空中飞人，我盘旋在你飞腾。 的痛，曾经你说那段风

成2009年同名专辑当中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下个路口见》，讲述了一种不期而遇。因为收割不顺利，李宇春才被迫自己来创作。那这段旋律原本是他顺便哼出来的，写完之后不满意就直接扔掉了。制作人在垃圾桶当中发现了这首歌，觉得还很不错，经过反复的修改，最终也成为李宇春自己的代表作。而接下来这样一首经典的情歌，也是来自于这位歌手全盛时期的专辑《丝路》当中这首《悬崖》。当时他第一次改变造型，将留了多年的长发剪短，但音乐当中依然有这样一些忧郁，我们就来听齐秦这首《悬崖》。 再一步，爱就会粉身碎骨，坠入无尽的孤独。世界太冷酷，梦太投入，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风在哭，当我走到悬崖停住，发觉泪也有温度。生命太短促，痛太清楚，才让你让我爱到无退路。 春风吹眼来，只留一捧柔秀的心花开，萦绕在千里外，是我的心心念念盼的那月儿圆。 万家灯火点亮这一幅山水画卷，展开日月年，一眼惊澜光影回到洒落穿越星际，自成一派的旋律，由天地展开双翼，千万里与心愿意，风光最好之意，做更与磅礴大气，大气，大气，做更与磅礴大气。 这是新歌上榜排在第十一位，张艺兴这首《画卷》。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听听 FM 全新改版上线，新版内容是更加的丰富，小说、亲子、冬奥、情感等频道让你一次听过瘾，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选择你最喜欢的话题和主持人实时互动，开启个性化的推荐，我们也将向您推送喜欢的内容，节省你的时间。那现在下载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的现金红包，千元的实物奖励等你呢。 我会爱判处众生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缘，是你。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李霄云，你呀我呀。第九位 FIR 飞儿乐团，爱在蔓延时。 我多愿意为你闭上双眼编织那个梦。 第八位毛不易，甘心替代你。 仿佛天与地在选择我和你。 第七位郑云龙，守护。 愿天空蔚蓝，不再无。 第六位薛之谦，变废为宝。 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 第五位孙楠，周深，中国加油歌。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第四位李宇春，轻浮。第三位李荣浩，周杰伦，默。 我被爱判处众生孤寂。 第二位刘德华，奉陪到底。 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 本周冠军曲张杰，你值得更好的。 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有那一天燕子在浪里奔跑，

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董化。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全中国强力首播，这是来自张杰新专辑《值得更好的》当中的第二波亮相主打歌《仿佛昨天》。 全中国强力首播。 少时轻狂又怎样，烦恼不易成长，现在怎么都忙不完，好想回家晚点玩，长大不简单，跌跌和撞撞，还好有你们一路作伴，相逢不恨晚，时间拆不散，我们真挚情意难忘，仿佛昨天我们肩并肩排成一线，那些一起冒险冲破的极限，回想昨天，但可别忘了继续往前，但愿我们重聚的那天依然发现默契如一不变。 这首《仿佛昨天》是唱给记忆当中青涩校园的歌曲，无论是刚毕业还是已经离校多年，校园的回忆永远是美好而略带伤感的。而这首歌曲温暖励志的风格，像极了我们离开校园时那种赤子之心。在张杰这样一首《仿佛昨天》之后，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是一首老歌，在名字上有所相似，这是赵传和辛晓琪合唱的《仿佛是昨天》，收录在1995年《当初应该爱你》专辑当中。 深深爱，痴痴恋，无悔无怨，谁也没法劝。那是我爱死你 其实爱已不完全，只是我没发现，人还在我身边，而幸福却已经离我那么远。 啊，那天又好似回到昨天，我试着让诺言实现，可是我不知如何再往前，面对或是欺骗，两边都是深渊，无论我怎么选，都面对坠落的边缘，或是伤悲的容颜。 仿佛是昨天， 仿佛是昨天， 追回不去那天， 仿佛是昨天， 回不去昨天，就算你有心 将究竟重温， 才发现 时间让你我都改变。 Wow. 我是谁的花海，在你侧脸亲吻你耳垂， 我想和你好好谈恋爱，一起吹风看大海。 Oh yeah, let's be together。 我想和你生很多小孩，每天都是 Valentine。 Oh yeah。 两首歌，一首是真正的旧日流行，发表在26年前的《仿佛是昨天》。那刚刚这一首可以说是年轻人想象当中的旧日流行，擅长80年代复古味的电子音乐人富豪和孟慧圆合作的这样一首《浪漫迪士高》。虽然没有经历过父辈人的 disco 潮流，但也可以营造出属于年轻人的千禧 disco。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2003年的8月19号，也是过往的今天，陈慧娴回归歌坛，签约环球唱片推出的专辑《情意结》。这一次复出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在同一年便退出歌坛，直到10年之后的2013年，陈慧娴再一次的签约到了环球唱片。为此，唱片公司特别为陈慧娴重启了宝丽金厂牌。在2003年这张《情意结》专辑当中，改编了她的名曲《傻女》，重新更名为《傻女的新衣》，用毛衣来比喻成为过去的恋情。 这里看着我伴侣没过未可的天气，只有将你的无烟来转借他多得你，没余力重提往事，明白何为天意，他专喜很似你，他竟可取替你，他给我快乐，但是你只将我当后辈，无依不理会你是往日主人，仿佛我亦能暂时属于他人，你有幸成为任何人的恋人，他都也有权来演你的戏份，回忆的气味纵是那下华丽的伤痕，过去为别人做傻事想感人，今天我再傻仍然不爱拥抱缺陷、啊、那夜看着你睡了，我没法抚摸你，只有偷你的毛衣弥补我得不等你，这晚太与你相比，便明白何为福气，这衣衫不衬你，他穿得好过你，他比你更实在，令你的衣领也妒忌，无衣不理会你是往日主人，仿佛我亦能暂时属于他人，你有幸成为任何人的恋人，他都也有权来演你的戏份，回忆的气味纵是那样永恒，苦恋却没留下华丽的伤痕，过去为别 为别人做傻事想感人，今天我再傻仍然不爱拥抱血泡。 红色高跟鞋收录在2009年8月19日发表《若你碰到它》专辑当中，也是一张整整11年前的专辑了。接下来这样一支乐团轻松丸成立于1998年，是新青年之后比较活跃的乐团之一。在2005年8月19日，他们推出了首张专辑《我要轻松丸》。真的是太轻松了，当中这样一首主打歌呢，也是凭借着轻松愉快的氛围，在当年也是有着很高人气的。我们就来听轻松丸这样一首《春夏秋冬》。 山东月亮圆，长树桃红，你不肯说爱我，虽然说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30位毛不易《海上日记》。 那是我离开港口，想要去远方漂流。 第19位韦礼安《忽然》。 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 第28位阿兰《尘埃》。第27位余文文离开我。 离开你有新的生活，我获得。 第26位张靓颖绽放美妙惊喜。 Shine, 第25位戴涵安妮锦绣大地春常在。 锦绣大地春常在。 第24位杨宗纬施舍。 我能忘掉你多好，哪怕是忘掉你的好。 第23位李健门。 他看到他惊慌，那些天文数字闪现他身旁。 第22位林志炫如许。 唤醒那个前光阴坚守的约定。 第21位阿信清空未来。 如果你如果我如果可以多看，会发现我们相关的小孩。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存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在这一时段，首先我们听到的是 SHE 15年前的一首歌，那最近凭借在网络上袋鼠摇手的视频再度翻红。我们就来听 SHE 这首 Ring Ring Ring， 收录在他们2006年 Forever 新歌加精选当中。 什么状况崩溃？难道你对我没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爱点？ Ring a ring a ring， ring a ring a ring， 会不会是你压上机心在凝结？心跳的声音，蹦蹦中低音，怕铃声未停，赶快按下动画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 接到你的来电，我会大喊 yeah， 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 抱歉忘了矜持到底怎么演，可是兴奋很难收敛。 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电池突然没电，你到底有没的声音，砰砰中低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动画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 yeah， 观察往外或是往内，月底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他黑眼圈， yeah， 来电 again。 和弦铃在倾斜，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不知你是否在等待，我已经在这边期待 Ring ring ring， 希望听到你说 hi。 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管它往外或是往内，月底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它黑眼圈， thank you。 道，呀，音乐不流传的漫画很好，而广播情节高的说那只是在频道。我的乐曲在轨道，时代无法淘汰，我无法接到。你无法预言的听我越写你是个演，你没有句点，无挂齿的蔓延的一场天。让我疯好，不想是黑潮。 的标题主打歌《跨时代》，作为出道十年的第十张专辑，《跨时代》的名字可以说真的是掷地有声。而在日新月异的流行歌坛，能够做到跨时代，真的是谈何容易。那接下来这样两位也是跨时代的女歌手，她们都在70年代出道，而到了90年代还拥有着传世金曲。首先，我们就来听1999年黄莺莺的专辑标题主打歌《花言巧语》。她唱这首歌的时候已经45岁了，我们来听一下。 仿佛记得那夏天，美好回忆属于我俩之间，情无又在，人事已非，你已不在我身边，曾经许下的山盟海誓，如今已跟你随风而逝。爱承受不了花言巧语的你，谁也看不清。Oh, what's going on? You said you understand. You didn't mean a thing. My love was just too much for you. Well, baby, I must agree. 期待你的回首，倾听我心诉说。真情却是空虚寂寞。 You said you understand. You didn't mean a thing. My love was just too much for you. Well, baby, I must agree. 往日甜蜜回忆深锁在我心里，就让那往事如风一般去，坚决而去。

帅的落空心好疼，有些人就会笑你憨，其实他们比你惨喽，非得给你比行头，谁更好没准。浪子的故事很美，长得很疼 ，Oh no， 假的宝贝，吹嘘的谁都会吹，爱过的注定甜，有血有肉。是我的宝贝，宝贝宝贝，宝贝宝贝，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宝贝，宝贝宝贝，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宝贝，宝贝宝贝。哦，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宝贝，宝贝宝贝。我要唱得多大声，你笑才能毫无防备。我不要你孤单面对，到现在没告诉谁。 来自康姆士这样一首《你永远是我的宝贝宝贝》，接下来是有着非常甜美声音的女生，叫原来是萝卜鸭。她在网络上会发布一些翻唱的视频，什么样风格的歌曲都会被她唱的是温柔又甜蜜。下面我们就来听她在今年的一首原创单曲，叫做《恋爱错觉》。 需要什么理由，只是突然对视了一眼，好像上辈子就遇见。我独自站在街角巷口，等待着能再次邂逅。你别让我等得太久，遇见你在什么时候。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我没有太多借口，爱一个人需要什么理由，就是突然对视了一眼，好像上辈子就遇见。我独自站在街角巷口，等待着能再次邂逅。